你已经走向去远方的路程，却留下了我孤身一人。我会在这里日夜守望着你，回来温暖我思念的灵魂。我挥手告别你瞬间的转身，却丢下了你多情眼神。就在那汽笛拉响的一刹那，我好想你能再给我深深一吻。当你走了，我的心也碎了。当你走了。